钱不敢结婚，有钱没人结婚，错过了最爱的人，勉强找一个人，爱给不了几分，最后害怕伤了人。可是遇到一生也会孤单郁闷，也想有个人来疼，真的真的好难，一边害怕独身，一边害怕被爱伤身。我又不是不想结婚，可没有对的人，我已被爱情折磨到不信缘分，都说嫁个老实人能求个安稳，可如今哪有几个好人。我也不是不想结婚，可现实太残忍，一无所有的年纪承诺有值几分，深爱的人谈分手，陌生的人谈余生，最后若是将就一生，不如孤独一人。最后若是将就一生，不如孤独一人。我又不是不想结婚，可没有对的人，我已被爱情折磨到不信缘分，都说嫁个老实人能求个安稳，可如今哪有几个好人。我也不是不想结婚，可现实太残忍，一无所有的年纪承诺又值几分，深爱的人谈分手，陌生的人谈余生，最后若是将就一生，不如孤独一人。